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外，把我吓了一大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头发嘛黑又亮，走起路来又摇又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能不能我不能看，爱了白眼我怎么办？美丽的娘妈要欣赏，偷偷地望她妈又何妨？向前走，向前走，回头望她一眼。向前走，向前走，回头望她一眼。 唱歌的刘文正，他的家庭条件非常的好，也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所以他的父母和姐姐很少去干涉他的想法还有他的行动。年轻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抱着吉他到处弹唱，17岁的时候也参加了台湾最著名的一场歌唱比赛，拿到了第一，并且因为这个原因而结识了后来的音乐鬼才一代音乐大师刘家昌。75年的时候刘文正正式的出道，出了一张叫做《诺言》的唱片，这张唱片刚刚推出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化学反应，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是这样唱歌的。他也是因为这张唱片而被封为华语乐坛的白马王子，就是那个你试图靠近他，他就会唱这个告诉你你已经来迟了的人。 身边带着微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我对你说声抱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